按图索骥的走，是否就能找得到？ 是否找得到？ 爱美丽的轮廓，远处招手。当我们穿梭过了寂寞，只见霓虹灯闪烁， 牵着我。 点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岁月无聊， 情的打扰。找不回被白雪覆盖那些精髓，让时空成为拥有你唯一条件，我有罪。如果舍得月结了霜的泪，我会记得这段岁月。 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上课，我也就恢复了孤独。不知什么缘故，是我俩由情侣变成了陌路。芳香的咖啡飘满下午，对你的情感依然如故。不知道何时再续前缘，让我把思念向你倾诉。我又走过这间咖啡屋，忍不住慢下了脚步。屋里再也不见你和是一模糊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感谢那些

的傻瓜，谁不应该宠坏她的倔强？那个女孩 说明年想去，她现在想学 吉他， 想要写一首歌给自己来唱。她的小狗的叫做卢卡，她的生日是3月18，该不会我们说的是同一个女孩？ What a girl。 会唱歌的男生最让她崇拜，那是她曾经说过的话，对你对我可能还对她，没想到我们会输给同一个女孩。就当做我们的默契吧，就当做我们的秘密吧，就当做我们从没遇见那个女孩。哇深深刻刻痛彻我心扉，刻刺心痛的感觉，总是我在体会。看我心碎，你远走高飞。真热爱回头太难，苦往心里藏，情若不断，谁能帮我将你忘了？一生热爱回头太难，情路经验自己背， 是 FM 969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